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体育运动当中的志愿服务的故事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哈、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志愿服务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聊一聊啊，做这种志愿服务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北京急救联盟的一位志愿者哈，汪天文汪老师。欢迎汪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的汪天文，同样呢我也是咱们急救联盟的一名领队，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谈咱们志愿服务的那些事儿。 嗯，欢迎汪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汪老师参加了很多这个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包括社会的这种公益组织，而且现在工作的这个单位哈，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听，包括我最开始一了解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们感觉特别的神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儿童福利院这样的这种类型的这个机构的存在，但是在里面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状态，包括面对这些特殊的哈、这些小朋友的群体们哈、如何跟他们这个交流，包括小朋友们每天他们经历的这个生活呀、学习的状态都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挺好奇的哈。今天汪老师来做客我们体育广播，咱们主要来聊聊这个小朋友体育运动哈。我觉得首先咱说这一块，因为其实这也是这个社会公益非常这个色彩重的这样一个工作哈。我不知道在您平常接触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们对这些体育运动哈，不管是看这种体育比赛也好，或者是自己想去参加哈，去玩一玩，去动一动，喜欢这些的小朋友们多吗？ 嗯，很多的、很多孩子都有那种天生好动的这种天性嘛、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体育活动呢还是充满向往。比如像我们那块呢有很多这种孤残儿童，然后呢也是一个孤弃儿童的这么一个群体，孩子可能初始体育运动呢都是通过电视来了解体育运动，比如说像咱们每年的世界杯，然后像奥运会这类的比赛，孩子都会很关注这些，然后自己还梦想着成为比如像 C 罗呀、姆巴佩这类的球星。 就是小朋友们其实还都会通过那个电视转播来收看这些体育比赛， 对， 都会去看，而且还挺感兴趣的，还挺喜欢的。那儿童福利院当中，有一些体育设施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比如说日常喜欢踢球的小朋友们去踢踢球，打篮球小朋友去打球，有这样的条件会提供给他们吗？ 有，这些我们有专门的足球场，有篮球场，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而且我们除此之外呢，还对一些需要康复的孩子，还有一系列的康复设施。通过这些康复设施，然后以及简单的这种运动，让我们很多躺着的孩子坐起来了，坐着的孩子呢能够站起来走起来，甚至到后来呢就发展到跑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老师精心的训练啊，然后参加这些活动啊，慢慢让孩子得以进步这么一个途径。 比如说体育运动对于小朋友的成长还是挺有帮助的哈， 对对对， 真的能帮助他们从一个可能本身不太好的状态慢慢调整过来哈。另外您觉得因为在儿童福利院当中哈，像刚刚我们说其实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小朋友的群体哈，从您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的这个经历来看哈，参加体育运动或者说喜欢这种体育运动的这些小朋友哈，这个体育在他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体育在他们的成长中，首先是让他们的心扉敞开了。 嗯， 因为大家都了解，我们这个机构呢都是孤弃儿童， 嗯， 然后可能从小呢在家庭缺失这方面，不同于就是外界的孩子， 嗯嗯， 但是呢，体育能让他们真正的敞开心扉，与人交流，然后适应各种各样的群体，还有自己的伙伴、自己的小团队。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提高了， 嗯， 通过一些体育运动，比如说做操呀、踢球啊，然后跳绳啊这类的体育活动，让他们自己锻炼了身体，然后呢，进行了就是接触到一些节律性运动，让他们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音律方面。也有了提高， 就这些都是相通的哈。 对对对， 啊，这个体育运动当中也很强，也需要这种节奏感啊，节奏感提升，对于其他方面其实也是一个综合的提升，尤其是在这个小朋友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培养特别的重要。你说大了，像我这岁数，再重新你觉得你协调性不好啊，你节奏感不好啊，再去学啊，再去打基础，其实这时候就已经晚了。那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感觉哈，其实都是在小时候，培养出来的。那所以小朋友们从小接触这个确实挺好的。在您那边，小朋友一般都喜欢什么运动的最多？什么运动是在这个您那边最受欢迎的？ 我觉得一个是咱们现在普遍就是普遍社会上有的广场舞， 哦， 还有这个足球，哦，都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啊，广场舞小朋友也很喜欢吗？ 对对对。 哦， 嗯， 他们是也会看到，然后有老师带着他们去跳吗？每天？ 对，老师会带着跳， 哦， 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流行音乐，比如说有一个时间段特别流行的小苹果，然后呢，孩子们跳起来就是这种欢呼雀跃的感觉。 都很开心， 对对对，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广场舞居然在咱们那儿居然会很流行，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对， 可能都是比较热闹哈，小朋友看完跳完之后，本身也比较开心，而且又是跟很多小朋友们大家在一块儿跳，很高兴哈。 对， 这个啊，确实我们刚刚这个通过汪老师的一小段介绍哈，也了解了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啊，在这个儿童福利院啊，比较特别的这个小朋友的群体当中啊，能够给他们的日常带来的一些收获。另外这个汪老师其实还这个承担了其他很多的这个社会的工作啊，社会工作包括社会的这种志愿服务啊，包括很多的这种社会公益机构啊，其实汪老师都是在当中来任职。刚开始是怎么想的？是您参加工作之前就已经是在这些很多的公益角色当中这个去承担了，还是说参加工作之后什么样的机会参与了很多的这种社会志愿服务的工作？ 在参加工作之前，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一些简单的社会志愿服务，当时还没有这种团体，就是简单的社会志愿服务，比如说像文明引导这类的。然后参加工作之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社会志愿团体的这种需求，也通过这种社会志愿团体更有序的去参加了一些志愿活动，完了呢，通过这些活动呢，就是慢慢发现，慢慢帮助了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进行了自我成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就是您从小其实就一直在参加， 对 很多的这种社会任务，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好像没有理由，当时 没有理由，就是当时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挺好的 啊。当时就是想去做， 想 帮助别人， 想帮助别人，所以说帮助别人这事也能成习惯哈。 对， 从小时候一直，那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对， 而且一直都没断过哈，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这种各种机构啊，担任各种的角色，各种的志愿服务啊，而且现在呢也是北京急救联盟的这个成员哈，所以北京急救联盟，您这儿能不能也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没问题。咱们这个急救联盟呢，最早成立于2000年，是由几支常年参加马拉松赛事和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团队联合发起成立的。然后咱们近期呢，就是急救联盟主要承担的活动是助盲活动，还有一些文明引导，然后马拉松赛事的活动。 那在您其他的很多哈，这个同类做的这些志愿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些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的？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组织过一次脑瘫自闭症儿童的陪伴活动。当时呢，我们是在这个奥森组织的。然后大家都知道，脑瘫儿童他的行走很不方便，需要人搀扶。可是那次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徒步的活动， 当时这些孩子就是让我们意想不到，最开始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一公里，但是这些孩子在整个这个奥森徒步的过程中，自己独立最多的完成了5公里的这个徒步，然后相当厉害了，已经就是，走得不稳，但是呢，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助，就那样。而且当时就是说问了一些家长，说为什么让这些孩子，就是这些孩子凭借一个什么信念可以走这么远？然后呢，家长有的就说，可能是这个奥森的这个大环境对孩子的感染，然后呢，也可能说孩子到那儿去了，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了一些奥运精神，比如说像当时的更高、更快、更强这一类的奥运精神，让孩子在那个环境下更受鼓舞，然后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最好。 这是一次专门针对脑瘫儿童的 对 这种徒步的活动， 对， 很多人走了5公里哈， 对，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啊也想问，就是如果说像脑瘫儿童这种特殊的小朋友的群体，他们在日常行动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吗？跟正常的这个人群相比的话。 对，肯定不方便，因为脑瘫儿童他有的时候是自己行走，他可能走的不会很稳当，可能会晃晃悠悠的那种感觉，然后走起路来呢，可能别人一步他们要走出2步3步，这样更即使这种更多的这种步数。 所以能够走5公里确实非常不容易，这5公里其实对正常人来讲，这个运动量就已经挺大的了。这样小朋友去能走5公里确实很不容易，这是您当时印象比较深的。这也挺早了吧，这是您应该是刚参加这些志愿服务的时候。 不，这是2018年。 2018年， 对。 就是前几年的事。 对对对。 这是您当时是作为等于服务的志愿者。 我当时是服务的发起人。 服务的发起人。 对。 组织这个活动当时大概有多少小朋友去参加的？ 当时大概有20几个小朋友。 而且都是全程没有其他人的帮助跟陪伴。 对对，当时全程有咱们志愿者的陪伴，还有家长的陪伴。对。这个是一个专门的脑瘫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机构。 所以您当时看到大家都走完的，您作为这个组织发起人心情怎么样？ 我当时心情其实有惊讶有激动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没有想到说作为脑瘫的孩子，而且年龄都不是很大，居然能够这么顽强自己走出那么远的距离。这可能也是体育精神在这种活动当中的一种体现。 除了这件事之外呢，其他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的吗？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是，有一个咱们北京应急志愿的这么一个组织，完了呢，经常是它有一个活动，失智老人回家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呢，就主要是针对一些失智老人，因为失智老人可能是存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自身的病情，然后经常会走失，但是咱们这个团队呢，会联合起来，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会去寻找这个失智老人，而且在短短的几年间，找回来的失智老人不计其数。 所以您参加了很多像这种社会公益的组织啊，包括很多这种社会志愿的工作。对于社会志愿者这个角色，您自己是怎么来理解的？就是我，比如说以您个人为例吧，就比如说您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您觉得在这当中，在很多的这种社会活动当中，因为其实志愿者都是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即将马上要到来的咱们2022年的北京的冬奥会啊，有很多的志愿者现在都已经开始培训，开始上岗，包括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积极的去报名，啊，有的人很幸运选上了啊，有的人没选上啊，没选上的也特别不高兴啊，就是怎么不选我呀？就是大家对这个，其实对志愿服务工作，我觉得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可能大家也说不上来说具体为什么我特别就想去干这个事儿哈，但就是一种想帮助别人，或者说我们想彼此帮助吧，啊，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这么一种想法，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特别乐意，而且也特别的高兴投入到这种社会志愿的服务过程当中。所以您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哈，而且做了很多的这种志愿服务工作的类型，您对志愿者这个群体这个角色是怎么理解怎么看呢？ 对于这个群体来讲，我觉得就是尽己所能，完了就是大家都付出一点努力，就能汇聚成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叫什么付诸 付诸小事，汇聚江河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通过自己能力范围所能及的地方， 嗯，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同时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呢，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学习，而且呢这种收获的感觉，我觉得就尤其是这种收获的感觉是特别好的， 嗯， 就每当比如说像看到刚才咱们说到看到孩子， 嗯， 可以自己独立走那么远，咱们给他创造了一个机会，像找到失智老人，咱们帮助了很多家庭能够让老人回家，像还有一些比如像赛事，咱们这些像我之前参加的马拉松赛事这种活动，咱们可能在途中呢可以帮一些参赛人员进行简单的医疗救护，所以这个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说到这个体育比赛的志愿者哈，那就更多了， 嗯， 其实每一场体育比赛都需要很多的志愿者，尤其是这种我们叫大众健身型体育赛事哈，比如说近一年非常流行的这个马拉松比赛，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哈，就是志愿者都很多，然后我去参加过，也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哈，作为参赛的选手啊，还是作为记者去采访，都有很多。我当时有一年印象特别深啊，就在一个点位，就是快跑完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咱们跑过北马的朋友肯定对那个线路哈，还都有印象，就在奥运村附近，国奥村啊，应该在国奥村附近，应该在34-35公里左右的位置啊，当时有一个点位，当时其实很多的选手到那个时候啊，因为都说到一个撞墙期了，其实就已经很困难了，觉得再往下迈一步非常艰难了。但是我当时在那个点位时候，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的志愿者，哎呀，当时那个喊声啊，真的是就是能给你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啊，让你坚持下去。当然，这种力量有可能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都那么给你加油了，你再走是吧，都不好意思，大家都是说跑起来的，还是得。但是我觉得确实就像您刚刚讲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看似很简单的这种支持，其实带给人的这种力量还是挺大的哈。所以每次比赛当中，其实志愿者都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群体。像您去参加这种马拉松的这种体育比赛的志愿服务，是不是也挺辛苦的？一般条没亮肯定就得到位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之前还要接受培训之类的。 在比赛之前我们都会有系统的急救知识培训， 嗯， 然后本身呢我也是这个医护行业的， 嗯， 所以呢在这个培训上面肯定我会带领一些就是这个行业以外的人， 您去培训他们，您教他们， 对，都是互相学习。然后刚才像您说的这个志愿者的呐喊，这个我们切实体会，其实我们的心情比那些参赛队员还激动 、 真是那样，就是看到这个后面跑得慢的，我们就真的是替他捏把汗，还着急呀，然后就是拼尽全力的去给他加油鼓劲，都是自发的，没有说一个是就是 要求， 对， 都是发自内心的， 对， 想让他坚持下去，让他别放弃哈，如果力所能及的话，还要坚持下去。但是我后来又想，就是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作为志愿者那个时候也已经很累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马拉松比赛一般啊，他比赛的开赛的时间都是比较早的，一般都是早上7:30，基本就出发了。然后作为参赛选手来说呢，他可能比如说6点啊，或者这个5:30起床，然后收拾一下，吃个早饭，然后来到现场就检录出发。其实作为志愿者，他们出发的时候比参赛选手肯定是还要早的，就是参赛选手甚至刚刚到达这个出发的位置准备起跑的时候，比如前1个小时，志愿者那个时候就已经肯定是在赛道的各个点位都已经站好了， 对 啊，然后迎接这些选手的到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志愿者那个时候他也挺累的。你说选手跑了35公里累，志愿者那个时候也在这个路边起码我觉得站了也得有这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包括这些志愿者呢。一直是到比赛的关门，他们一直都得在那站着。 对 啊，有一些选手说跑得比较快，3个多小时跑完了，但是志愿者朋友不是这样，志愿者一直要到最后一名选手过去， 对， 他们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而且比赛正式结束、关门、开始赛道疏散的时候，志愿者的工作才会结束，才会撤出去。所以这个前后，我觉得时间拉的还是非常长的。我觉得其实跑倒还好，因为跑可能你就那么一段哈，你付出了体力，坚持过去了。但是这志愿者这种工作真是在那要生耗着，而且风吹日晒，确实很不容易。 嗯，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尤其是有的时候到最后几名选手，然后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我们志愿者呢除了给他加油鼓劲儿吧，有的在关门之前还陪着这个剩下的队员一块儿走到终点。 哦，还能陪他一块儿跑。 嗯 嗯， 嗯， 就是为了给他们有这种力量，让他们跑过去。 对， 嗯，所以这种感受应该这个经历也是挺难忘的。所以您参加过，有没有算过哈，自己参加过不管是这种体育比赛的志愿活动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种社会活动的志愿活动，参加过多少次了？这么多年， 这个太 自己有大概算过吗？ 这个太多了，真的是 数不过来。 对， 嗯，基本上那如果我们比如说以年为单位，大概一年能参加多少场？ 一年那太多了，一年的话 也太多了。 对，真的是 以周为单位，一周参加多少场？ 真的是一年也太多了。有那次我们初步算了一下，一年几百场都有。 啊，几百场都有？ 对 啊，那几乎就每周都有几场是吗？ 对，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嗯，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像这种脑瘫自闭症儿童的陪伴活动，这种就基本上是以周为单位的， 就日常了，其实 就 是，对，就 已经是常态化了。 哦， 嗯，然后像包括刚才提到的失智老人搜救，这个可能就是每周会有几次这样的活动。完了还有像咱们这种全民体育上的这个活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徒步的活动，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一周有一到两次。 哦， 嗯， 所以真的志愿活动挺多。我说以年为单位，确实这个单位有点太大了， 对， 应该以周为单位来算可能更合适。但是周为单位其实也已经很多了，就每周都会参加很多场的这个志愿活动。 确实 这么多场，您这么多年参加，我觉得累吗？或者说觉得有没有时候觉得哎呀其实也有点烦，每周这么多，就明天还有事后天还有事，其实都占用的是您 自己的时间， 自己要不然这个跟朋友出去逛逛街呀，吃吃饭呀，其实都占用是自己休息或者休闲娱乐的时间。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念头，会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负担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 从来没有过。 对，越来越兴奋的感觉， 越来越想干。 对，越来越兴奋的感觉，而且它成了一个常态化之后，就更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了。而且有什么活动，我们比如说有发起，然后大家的那股劲儿吧，就特别特别兴奋，特别愿意去参与那种感觉。 即使是之前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 对， 但是每新的一次活动还是会特别兴奋，特别想去参加。 确实， 而且参加完之后也特别享受这个活动当中带来的收获哈。 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啊，跟汪老师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志愿者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接触这个体育赛事会更多一些哈，更多接触这种体育赛事当中的志愿者，大家会看到，但其实志愿者这个群体。我觉得真的也挺特殊的，就是除了我们看到这种体育赛事的志愿服务，这其实只是日常志愿活动当中的一部分。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社会志愿的活动都会去参加，就像汪老师刚给我们介绍的一样，比如说陪伴这种特殊儿童群体的，去陪伴这种特殊老人群体的，等等等等，这样的非常多哈。其实一个好的体育比赛的呈现离不开一群优秀的志愿者们的支持哈，包括其实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包括其实我们全社会整个的一个发展，其实也离不开我们这些热心肠的志愿者们的帮助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衷心哈，像这个您啊，包括像您一样的这个志愿者朋友们哈，道一声确实是辛苦了哈。 谢谢。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汪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关于志愿服务当中的故事啊，谢谢您的分享哈，谢谢。 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腾梁梦，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 怀念那些。